爱你，不是因为你的美而已，我越来越爱你，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。最爱你的是我，否则你怎么让我，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，你说什么都做。如果这就是爱，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，就算受伤就算流泪，都是生命你温柔灌溉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，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，只要你真心那爱与我回应，我什么都愿意为你。哦，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，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。明天我要嫁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嫁给你了。要不是你问我，要不是你劝我，要不是适当的时候你让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灭，但是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。 Maybe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、hey、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，一切都带走，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、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。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原来你

我笑中还有泪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。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，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，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。嘟，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